我白琪咧都成日讲咧，香港艺术系无价嘅，真系无价。嗱，又发生咗单嘢啦。话说咧，有个乐手啊，即系弹吉他嗰啲啊吓，咁咧就想同个商场合作。点知个商场又同佢商场嗰当局同佢讲咯，喂嗱，依家咧好啦，我同你合作啦，有两 set 表演，就总共90分钟，但系你要试个钟先，我哋要试完钟觉得满意啦，咪下次咪揾你咯，咁咧个乐手咧都觉得好冇瘾嘅，咁因为咧平均啲乐手咧，会可能每一节啊，每个钟都有几百蚊收下咁样，依家咧又系要试完钟，试完钟下次先用你，哇！依家香港，你话香港艺术系咪无价咧？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英国有班球迷啊，喺英格兰赢咗瑞典之后咧，去宜家加斯度疯狂庆功，所以咧英国球迷啊喺好多地方咧都比较不受欢迎嘅，因为有时真系癫得滞，过咗少少火位。喂，但我咁讲会唔会俾人话咧？我系歧视英国球迷，有冇人会问候我，问我做咩唔包容下佢哋咁样啊？以我嘅所见所闻啊，有关呢条片嘅花生友留言咧，就冇呢一类型嘅论述啦，因为是非对错咧就显而易见嘅，争议多句都嫌沉啊。咁喺边？边度咩国家先至咁多是非不分争议呢？唔使问啦，系嘛？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最近调查数据就显示啊，香港700多万人口里面内地人嘅占比就越嚟越多。嗱，喺度就同大家报告一下有关嘅数据啊。而家每年啊，就有接近50000个内地人拎住单程证嚟香港。2003年累积到今日啊，已经达到693800人，占全港人口大概10%。但重点系咩啊？重点系而家嘅新移民绝大部分都系40至59岁嘅大妈，基本上教育程度系唔高噶，更加有超过一半人嚟到香港之后就冇翻工，申请紧好多香港嘅社会福利，包括公屋啊、综援啊等等。唉，结论系乜嘢啊？如果唔收紧翻依每日150个名额，起几多公屋，交几多税都系冇用噶。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嚟到强国 生还者。 哇，又好有气势啊！ 有气势，好，系啦。咁我哋咧依几集咧又讲咗好多啲足球啊，运动啊， 讲到我都好闷啊。 系啊，讲到我都想揼阿 Win 一镬噶。 你唔系因为讲 都系你讲先， 你唔系因为讲波讲到想揼佢一镬，你因为输波输到想揼佢一镬啫。 输俾我唔好啊，输俾马妹白剧。 系啦，咁咧，我哋今次咧，我哋今集又讲翻多少少强国嘅嘢。 系。 咁咧，今日咧，其实咧，我哋三个强国生还者咧，都成日去出差嘅。 系。 咁咧就出差咧，第一件事就自然系咩咧？ 搭飞机， 搭车或者搭飞机啦，系搭啊。 贡献咗唔少强国经济。 系啦，咁跟住咧就系住酒店啦。 系。 咁咧，其实咧，强国嘅酒店咧，嗱，即系我哋都有好多唔少嘅经历咧，就可以分享下。 你经历多啲， 唔系你经历多啲。 听喎，如果咁样听咯，我听真你经历都系正。 我想听下白琪上次由收卡片或者收到电话，以至到临尾冲凉中间嘅部分过程， 系啊，你话嗰啲金鱼缸嗰啲金鱼好靓嘅。 通常咧，我过往喺强国住酒店咧，即系头先阿 Vin 讲嗰啲啊，我主要系净系经历过收卡片嗰部。 我知你朋友咧，你朋友咧， 我朋友真系 Vin 啊。 吓，你讲你朋友嘅经历啦，唔紧要。 我搵咗个朋友吧。 阿 Vin 咧就会咧 系， 依家少咗啦。 系 以前咧成日上酒店啲三楼， 系嗱三楼啊， 系啦上三楼嗰度， 副楼啊， 参观下嘅。 系 三楼真系一二三个三啊， 系 嗰度参观下嘅。阿 Vin 可唔可以讲下三楼？ 喂，老实讲，而家 系三楼喎。 而家仲有冇嘅咧？其实 而家真系冇啦。 有 三楼定系冇三楼？有三楼嘅， 有冇副楼？咩究竟咩系三楼咧？ 即唔系我听啦吓，即系我都系 就 咧受开口震震，系啊！即系我听讲以前酒店，即系就算唔系以前，我谂大概几年前啦。咁我都经历过收卡片啦，我梗系冇理佢啦。咁但系而家系咪都仲系咁多呢啲咁样嘅行为喺个酒店度发生？ 不如我讲先啦。如果咧你 跟住之后嗰集你讲晒得噶啦， 呢两三。 年啦，或者由習近平上台啦。嗱，其實今集唔係講住酒店，講呢啲嘢， 好自然嚟喺度噶啦，係啊，嗰啲引子嚟噶。 嗱、我一般咧我都會住一個 Holiday Inn 酒店嘅，咁卡片基本上喺房就唔會有噶啦，即係通常都係行到入到入門口入大堂之前，可能有一人喺度對啲卡片俾你啫。咁基本上都越嚟越少噶啦。你話無端端喺房間裏面收到嗰啲 不明來電， 跟住有符嘛，有符嘛，呢啲基本上係冇噶啦。現階段啊，除非白琪話住，因為我聽白琪講過嘅，佢住一啲比較渣嘅酒店，例如咩七天啊、瑜伽嗰啲咧，就會喺門口度攝卡片嘅。 我想咧，我為免有啲聽眾唔知道我講乜嘢三樓咧、啊，我想講一講， 即係隱藏樓層啊。 我講乜其實未必隱藏嘅，都係寫三樓嘅。 咁佢本嚟係寫咩嘅咧？ 嗱、啊，係啦，我就正想講。 桑拿。 跟住由於我哋強國嘅酒店咧，好關心啲住客嘅健康， 係養生。 係啦，所以養生同埋保健嘅，仲有話養生中心或者保健中心。 有啊。 或者即係或者佢可能驚你咧，你出差攰啊嘛。係。咁有按摩，即係或者叫按摩中心。 係。 係啦，咁又或者可能驚咧，你間房入邊嗰啲嗰啲水壓唔夠啊，沖涼嘅時候，所以可能係洗浴中心。 啊、真係有。但真係有嘅，即係我梗係知白旗正人君子啦。咁但係即係有啲酒店嘅水療嗰啲係真係有嘢發生嘅。 我據我所知係有嘅，咁即係實質我就唔清楚啦。咁我聽講過 係 有。 咁係咪可以咁樣去分辨咧？就係嗰啲大集團嘅酒店咧，就水療啊、養生啊，應該真係水療養生嚟嘅。 冇㗎啦，咁 係啦係啦，但係嗰啲 有 大集團嘅酒店， 即係除非入大集團嘅酒店， 我哋都有 啊。喂， 咁啊，白旗去過啦。我唔敢同佢去 巴结啦，上海开的烟油啊， 嗰啲系会唔会系水疗中心嗰啲嘅职员嘅独立嘅私人行为嚟噶？即系白旗咁靓仔，去到个水疗中心， 俾翻钱白旗添。 系啦， 好多时咧，你一出嗰度啦， 系 佢就会有块牌， 系 就系话咧。即係有個牌仔就係話咧，依、這個中心咧就唔係酒店經營，係 啊， 係 啊， 係 啊，寫明嘅， 就乜都得啦。 但係咧，而家你話喺直接喺裏邊去完成整個交易咧，我都唔係太相信。 交易現場， 因為如果你話上咗房嘅，即係點樣發生乜嘢咧，我都有啲保留，因為而家其實好多都唔夠膽。 因為我印象中咧，有啲合家歡啊、一家大細啊嗰啲去咧，即係我同啲朋友去咧，都一定见过呢一啲嘅按摩流程啊，水疗流程啊，然后好似有啲女仔系真系去帮衬过。 不如咁啦，我哋听下白旗嘅经历。 系，咁梗系想听啦、啊。我帮佢兜紧啫。 经历唔系经历。咁咧同埋咧，其实近年咧，随住强国嗰个互联网发达咧， 系 个都形式变咗嘅。 强国141.com 系啦，即系佢变咗附近的人，地方附近的人噶啦。咁咧，我唔知各位听众咧去强国出差嘅时候咧，会唔会一住啊？点解一住酒店？系入一间房冇几耐，咁、多人想 at 我嘅喺微信度，吓、咁受欢迎嘅咩？我依家系啦， 都系留生意嘅。咁但系通常我微信就会unkick 咗呢个附近的人咯，即系附近的人同你 say hi 啊，打招呼见唔到噶啦， 系 say 或者 say 唔到 hi 咯。咁我相信白旗应该系冇识咗个功能咯，希望可以同识到更多微微。 唔系我唔识啫， 我转头帮你识啦，我转头帮你识啊， 唔识关闭个功能，就一去到就好多人。你啦， 咁呢个咧就系咧，我唔答啦。呢个咧就系，我觉得咧，我喺即系世界好多地方都住过很多唔同嘅酒店啦，或者甚至 hostel 啦， 系 咁我觉得呢个系强国酒店，即系尤其是以前啊， 系 其中一个特色嚟嘅， 即系一杯一壶啊，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特色嚟嘅。 系啦，我觉得系一个特色嚟嘅。 咁如果你话大概2000年前后啊，即系强国最流行嘅时候，就系成日打上嚟就问要唔要服务呢个时间啦。咁欧洲或者系美国唔好讲啦， 都有嘅， 多唔多咧？我真系唔知 道。我以前去欧洲。旅行或者即系出差做嘢，我未见过啦。 佢哋应该唔系咁噶嘛，欧洲应该系自己真系光明正大去嗰条街噶嘛，系嘛？ 荷兰就会系咯， 荷兰就会系咯，其他嗰啲即系佢都会有嗰啲咩夜总会嗰啲嘢。咁但系我喺酒店，我真系冇乜点。 即系欧洲都会有夜总会，即系卡拉 OK 系 KTV 嚟嘅。 我唔知， 即系里面喺度播紧外聘才会赢，唱紧外聘才会赢。 即系有人 跟住阿碧咸啊啲鬼佬咁样就喺里面唱紧， 跟住行紧。 斯罗啦、基沙文啊、成班啊， 几威就啊！有个万子良，但系鬼佬嚟嘅，鬼佬嘅万子良，可以不可以？ 唔系鬼都好疑惑， 系啦系啦，咁咧，我觉得咧，我其实我哋今集系讲酒店嘅， 唔系我突然间谂起咁啊，喺欧洲嘅 KTV 系咪一入嚟 ？I'm number three， 系 come from Ukraine 咁。 你唔好就咁将你啲强国嘅遭遇咧翻译做英文就当系欧洲，欧洲系咪咁样噶 ？It's my pleasure to meet you 咁样，公仔公咁样系咪？ 同埋咧，嗱我拉翻去酒店度嘅，因为个酒店啊嘛， 好啦，对唔住咯。 咁咧，同埋其实所以其实咧，以前咧强国住酒，即系以前我讲可能五六年前、六七年前， 系 再或之前啦吓， 系 喺强国住酒店咧， 系 即系真系都几复杂噶。 点样复杂法咧？ 即系咧，我曾经有一次我喺云南住酒店啦，系无端端有个女仔敲门，跟住话你叫我服务，我话冇啊，叫咩啫？ 唔系俾惊喜嚟嘅，系你同行有啲同事啊之类。 咁佢认为你叫我咩服务咧？ 吓，即系一啲色情服务。 送餐服务。 咁你咪无啦啦就接受咗服务咯？ 我当然系。 你而家无辜噶啦，知道？ 我住住啦，当然住住啦。 有冇搞错啊？住住，有冇可能啊？ 首先系住住啊。 我明佢讲咩？ 咁好啦，咁咧，所以但系咧，同埋咧，以前咧，我觉得强国酒店咧好多次，我觉得就三星或以下已经，即系三星都勉强可以，以下嗰啲系已经住唔到人。 可能你信强国嗰啲几多星星几多星座， 咁系啊， 自己黐上去啫嘛。 我又反呢个论调。呢集咧听到阿八旗想讲话酒店咧，我反而有少少系想赞好佢嘅，因为我印象中咧三星都系住唔到人嘅，咁但系咧我上次嗰份工作咧，咁嗰个出差咧，嗰个差旅费系有个好低嘅，好少钱啦。总之，咁真系住唔到啲咩好酒店。咁我都预咗，我预咗住个宾馆咁样嘅级数嘅嘢噶啦。咁样，因为喺北京 stay 咗一个礼拜，咁住嗰个系就系三万蚊楼下啦，系啦，好似叫做咩汉族咩地 方，汉庭， 汉庭， 类似啦，系。总之即系一定唔系高级 酒店嚟噶啦。 但系感觉上咧系 叫骨子啊，好似听你讲， 唔系骨子，唔知咩汉族咁样噶，系啊，合理嘅，即系虽然唔系好多个楼层，亦都唔系好 冇窗噶，我印象中呢啲咁嘅平酒店， 冇得开嘅窗， 系冇得开嘅窗即系冇窗， 即系你好似可以见到出边嘅， 系啊，即系幅画嚟， 唔系打开个窗嗰啲窗， 系啦。你有冇听过其实个窗系幅画嚟？ 咁我仲识分嘅，系啊，咁我记得嗰个礼拜我住得 O K， 即系细就细啲，但系因为我哋喺香港嘅生活环境已经系恶劣噶啦嘛，咁所以去到嗰度咧，虽然嗰间房系比较细啊，我都觉得仲系好舒适。 好想买咗佢添。 咁又不至于，咁亦都嗰个卫生嘅程度亦都系合理啊，即系比起我好多年前十年八年前嗰种嘅就算系四星五星咧， 有嘢咬啊， 都冇，系啦，就系嗰个分别都喺度。咁所以即系睇下你好唔好彩啦。我听讲七天嗰啲都唔系咁差噶嘛。 其实七天嗰啲又唔系话真系差得咁紧要。 系啦。 咁但系调翻转咧，其实我一集咧即系除一开头讲强国啲酒店啊。咁扭教， 同埋之后， 同埋我一个经阿 Vin 嘅经历，我想讲嘅，我要讲咗呢个经历先。咁咧，话说咧，有一次阿 Vin 咧就去北京出差， 系 咁咧， 你都系北京嘅， 我都系北京嘅。咁嗰阵时系一月嚟嘅，冬天嗰阵时应该 过年前啦，一月啦， 都唔系好冻嘅， 就可以飞上， 唔系好冻，零度左右啫， 系 唔止啦，零下六七度嘅， 零度 就好冻。咁两个就互相依偎 取暖， 跟住今日咧，我同阿 Vin 系分开酒店住嘅， 系 但系都有半个钟头车程啦。 咁咧。跟住佢突然间打俾我，喂阿伯奇啊，我可唔可以上嚟我度瞓啊？跟住唔系我上嚟，我即系佢上嚟我呢度瞓。 系， 跟住话做咩事啊？我追女人嘅， 我冻啊！ 我追女人嘅，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啊！ 咁点知咧？佢同我讲咧，佢话：哎呦，我住间酒店冇暖气噶。 话说系咁样嘅，当其时咧，应该系2010年定2011年啦，咁上2010年嘅印象中， 系 咁啊，去北京，咁咧住一啲好鸡嘅酒店嘅 local 酒店嚟，因为跟嗰啲大陸下一團去北京參加啲package tour 咁嘅上下啦，咁啊住住下瞓到大概一兩點咧，間酒店停電，咁佢一停電咧就所有嗰啲，因為佢嗰陣應該未有全國供暖咁樣嘅，連暖氣都停埋嘅啦， 咁就好鬼冻。我唔记得咧，我已经系着翻晒啲龟老裤啊，着翻羽绒啊，喺地下再已经冚晒噶啦，再喺地下做咗几十下掌上压，再上房瞓上床瞓，都仲系觉得好冻。于是就打电话俾阿八奇求救啦。最后当然佢系冇收留啦。 咁都意外嚟嘅， 冇收留嘅。 第二招咯，即系都已经系啲后，即系变咗做铁达尼阿 Jack 嗰啲咁样咧，啲、嘴唇白 了。所以嗰晚咧，阿 Win 就好无奈咁样揾咗个服务，就帮手 医会就 系帮手温暖住你啦。 冇，北京系更加少。 咁嗰晚点度过啊？ 嗰晚结果喺寒风中 孤单中 要自强。 咁 咧，唔系，因为我印象中冻到咁夸张嘅咩？即系两张棉胎都 顶唔住嘅。当你谂下零下应该八到十度度，咁你冇暖气嘅话，即系你个屋内温度同屋外温度 系一样， 会差好远嘅。咁你即系幻想你喺个零下五度嘅，唔好话零下五度啦，香港最冻嗰阵都系几度啫。 系， 咁你幻想住你就瞓喺条街度咯， 系， 仲会再冻啲嘅瞓喺条街度咯。 OK， 你系冇可能会支持得到同顶得住咯。 系啊，咁咧，所以其实咧，尤其是以前啊，强哥酒店咧就好多唔同嘅骑呢嘅， 经常会停电咯。以前个电系唔系 足够， 我记得就成日冇冷气咯。跟住你仲刁转啊？佢话我哋呢度好先进噶，个冷气咧系电脑控制噶，不过电脑坏咗啊，所以开唔到个冷气啊。 开唔到冷气，你都仲最多热啫。 我觉得我惊 最多冲个冻水凉咯，就系摊落嚟瞓咯。但系你冇暖气真系会死咯， 系 同埋真 系 好辛苦。 同埋咧，以前咧强国有啲酒店咧系讲到明不招待外宾嘅。 哦， 系啊，咁咧，即系后屘我听翻啲前辈同我讲翻嘅，开头我都点解 我哋唔系外宾啊？ 我哋绝对系外宾， 系外宾嚟噶。 喺当有傻领嘅时候咧，我哋就系中国人；当冇傻领嘅时候，就系外宾。 即系我问咩？点解唔招待外宾嘅？咁佢就系话有啲酒店咧真系太差，咁佢唔即系国家咧就唔想丢脸，系啦，即系俾啲外国人咧，即系外籍人见到啦，咁样系啦，咁咧，所以嗰啲咧就净系咧，即系中国即系。中国内地嘅居民先可以住 咁严重啊！ 系啊，有啲咁嘅嘢， 即系有啲咁差。 其实咧就咁听呢句说话，啱啱白起句呢个逻辑啊，就觉得中国人同日本人其实好大分别。 系 中国人咧就要将好嘅嘢就输出国外，就啲差嘅劣质嘅嘢就留喺国内。但日本人咧就唔系嘅，将最好嘅嘢咧就留翻喺日本本土，将啲劣质嘅厕所板啊嗰啲咁嘅，即系就算厕所板，我听人讲啊。都系咧，专登最好嘅厕所板咧，佢就系design 成为110瓦嘅，因为你日本系用110瓦嘅电压噶嘛，咁你中国人买翻嚟都冇用，除非你又装火牛又剩嘅啫。佢将啲劣质嘅渣啲嘅厕所板咧，就做成220，咁等你啲大陆人买翻去。 系，尤其是俾你哋啦。如果啲香港啲奶粉都可以做个咁样嘅分别咁啊，咁啊当时就唔使卡奶令啦。 系啊，即系呢个就系两地你会见到成功与否嘅一个。个民族或者国家嘅分别， 但系咧，我讲翻佢咁公道说话，讲咗咁多强国酒店唔好咧，即系节目时间剩翻少少。其实近呢两三年咧，特别咧，我觉得强国好多酒店，尤其是北上广深嘅酒店系进步咗好多。 我都觉噶，我真系觉噶， 二三线城市都可以嘅。 即系例如咧，我觉得喺上海住酒店，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有部分啦吓，即系我觉得系一个享受， 同埋个收费都变咗系一种享受嚟，即系所以有翻咁上下嘅质素就 因为。我是 Holiday Inn 的即是现在的长期 member 啦，最高 tier 的 member 啦， 咁我记得是贵了好多，以前在应该是2013-2012年呢，上海酒店呢那阵是最便宜，是超便宜，因为点解呢，就是世贸。嗰陣有世貿咧，就係上海一下子就起咗好多好多酒店。咁世貿完咗之後咧， 世博， 係啊， 世博 ，sorry 啊，係世博。咁咧世博完咗之後咧，就啲酒店突然間因為供大需求啊嘛，咁咪劈價咯。咁我記得嗰陣住喺呢個上海火車站附近一間 Holiday Inn Express 已經係渣啲嘅，200蚊人民幣左右。 哇，抵到爛啦！ 咁都已經係好 OK 嘅。當然 Express 係渣啲嘅，即係唔會有咩泳池啊、桑拿、健身室，乜都冇噶。 系， 但系会包早餐， 大都大。 但系同一间酒店，即系唔使去做包裹，同一间酒店今时今日嘅价钱咧，已经去到5-9几嘅。 第一啦，同埋第二咧。 我見尤其上海同北京， 係 佢係越嚟越興嗰種咧民宿嗰種啊，係啊，即係佢咧個時代真係唔同咗，即係佢以前咧你去上海出差咧就大部分時間住酒店嘅， 係 依家咧你有其他選擇，你有啲民宿 feel， 但係真係靚喎， 係 即係佢有啲咧直 喺四合院裏邊嘅， 嗱北京就四合院啦，係啊，即係有 真係四合院，北京唔係四合院都拆曬嘅， 佢仲有啲係部分係 真係想住改卷，又 或者咧上海咧佢咧即係佢。啲地方發租界咧，以前咧，佢係用即係一啲幾十年代，即係幾十年前，即係嗰啲發租界一啲可能我領事住嘅，咁跟住佢改裝咗，變咗一間酒店仔或者改一間民宿， 都正喎、 啊，正㗎，係 啊， 即係嗰啲可能你講緊每晚人民幣五百零蚊、六百蚊， 但係面積就同香港劏房差唔多大， 唔係大好多， 四合院好大㗎， 大好多，大好多， 但係四合院係好大，但係佢開咗做兩萬間房咁啊， 佢拆出嚟都大㗎，都 OK 嘅，幾好㗎，直情係。 哦，即系住过嘅， 住过噶我系。 系上海啊， 我喺上海住过。 上海嘅四合院，哇呢、這个 唔系上海四合院，上海系以前发租界 领事馆。 佢未必领事馆，可能有啲外国人，即系可能有个英国领事， 系 嗰间屋 住过嘅屋。 系啦系啦，咁跟住佢可能即系改咗，可能变咗拆出嚟成四五间房，咁就变咗一个即系租俾你住咁样。 好啊好啊，呢、這个正啊。喂，去到节目尾声，阿 Win 你近呢一两年住酒店比较多，有冇咩即系除咗你头先讲嗰之外，有冇其他酒店系？值得推介一下俾 多，其實我會建議啊，即係如果大家聽眾會經常出差嘅，其實可以 join 包括我自己Holiday Inn 啦，逢親Holiday Inn集團嘅唔會差到去邊噶啦。咁、你話如果再俾得起錢嘅公司可以俾大家出差報銷啊，或者自己俾得起錢嘅 Starwood 集團嗰啲都唔差噶。Starwood 即係 Sheraton 啦， 幾錢啊？ 威斯汀啦，咁過千噶啦，八九至一千噶啦，即係喜來登、威斯汀、W 係。 啊 W 好似唔係 Starwood， 好似係 Starwood 啊 ，W 都係。咁啊，其次嘅香格里拉都唔差嘅。咁、千祈唔好盡量唔好住 local 咯。如果真係揀 local 嘅，都揀一啲 local， 但係前面寫住萬達。萬達乜乜萬達百期酒店萬達 MJ 酒店、 我插一插在下面，我反而咧，我依家咧我做緊一樣嘢嘅，因為咧小弟就平均一個月都去一兩次上海嘅。我依家我每一次去上海咧，都係試唔同嘅酒店，即係有時咧就可能試阿 Win 講嗰種國際品牌啊， 好貴嘅， 即係未必好貴，即係國際品牌， 唔會好貴 嘅，即係例如 Holiday Inn 啊、Sheraton 啊依啲，有時咧我係反而試一啲佢。本地嘅即係本地可能嗰啲所謂特色酒店 係係係，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啦。 我頭先我講嗰啲，我就即係我每一次都試唔同嘅酒店啊！依家我就做緊一樣嘢喺上海，係 好啊！咁啊，睇下再有啲酒店啊，再推介下俾我哋。 以後住酒店就聽百期啦，唔使睇咩 Trivago 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酒店百期啦。好啦，听到呢度，大家知道下边啲系高等人，边啲系低等人啦。我而家觉得自己好低等啊，即系住开嗰啲嘅消费啊。咁啊，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同大家分享下。 拜拜。